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。第六集，局中局。陈默走到窗前，想打开窗户透透气。 你们太抠门了，至少找个朝南的房间吧。 停，停下。线人法则第一条，永远不要拉开房间的窗帘。 规矩真多。我女儿怎么样了？ 放心，到之前我已经替你付过医药费了，明天就安排医院动手术。 明天？我想去看看她。 陈默撕下一张纸，在上面写着字。不行，任务期间避免与家人接触是对他们最好的保护。 这是线人法则第二条。 嗯，如果你表现得好，我会安排一天时间让你去见阿喜。那拿着。 你这写的什么？联络暗号。 WiFi 密码。把你手机给我。陈默递了过去，廖永嘉将手机装进袋子，拿出了一部全新的手机。这部手机加过密，以后你就用它跟我联络。一会儿我会让人传一份文件到手机上。陈默输入密码，文件传输完毕。 哦，收到了。 这是卧底警员洛翔生前的影像，你要在这几天里学习他走路和说话的方式，以及每一个面部表情和动作。陈默打开文件，视频是一份监控画面里拍摄到的影像，影像的内容是洛翔正与帕拉交谈，然后从车上离开前往渡口。视频不长，只有短短几分钟。 就这些？ 对，就这些。 他在卧底期间一次都没被你们抓到过吗？ 一次也没有。 看来他还有点本事。 外面传来敲门声，廖永嘉开门，余生海肩膀上挂着绷带站在那里。你还能记得这里？ 当然，这里还和当年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 介绍一下，这位是陈默，这位是余生海余警官，他作为警局里为数不多见过那个卧底的人，会协助我们进行接下来的任务。 你好。 是啊，好久不见。 你们见过？ 每个赌场门口都贴着一张宣传画报，上面有余警官的照片。禁止黄赌毒嘛，天天能见到你。 你可真会开玩笑。 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我每次进赌场前都要摸一下你的海报，摸爽了手气就来了。 好了，都坐吧。 好。 于警官，你也久处战阵了，一起听一下。 好。 开始培训之前，我先介绍一下梁龙。 余生海和陈默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下，廖永嘉打开幻灯片，屏幕上出现了梁龙的照片。 梁龙曾是华城最大的帮会帕拉手下的一名成员。5年前，帕拉在与金三角大毒枭昆托的交易中发生冲突，中枪身亡。有传言称是梁龙动了私心，为求自保开枪打死了自己的老大。自从帕拉死后，梁龙虽然如愿接管了帮会，但过得并不如意。由于领导能力有限，又失去了昆托的支持，资金短缺，这些年帮会上下分崩离析，实力大不如从前，可以说如今已经沦落为华城最弱的一方。 廖永嘉关掉幻灯机。 没有问题的话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开始培训。 我很好奇啊，一次都没被你们抓到过的人到底是怎么死的？ 说这话时， 陈默不经意间看了看余生海，这让余生海心里一颤，但是陈默眼神平静，似乎并没有什么其他的用意。即便如此，这也让余生海极不舒服。 不知道。 余生海敷衍了一句，把头转向一边。廖永嘉调整着闹铃。 陈默，看看还需要什么生活用品，明天给你带过来。 没了，你别把闹钟定太早，我想多睡一会儿。 不早了，生海，我们走吧。 廖永嘉和余生海推门离去。半夜时分，陈默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修车厂。陆老板递给他一杯啤酒，阿豪也一脸坏笑地端着盘子走了进来。 来了，哎呀，来来来，多吃点，就当是上回你出老千挨我一顿揍的补偿了啊。 没喝就多了，上回被揍的人好像是你吧，不过你在廖永嘉面前演的倒挺像的。 不管怎么说，这第一步我们总算是踏出来，接下来就是重回熟悉的战场。 明天廖永嘉会安排我接受培训，然后用最短的时间与梁龙重新接上头。 说完，陈默站起身，走到一块黑板面前，上面贴满了廖永嘉的照片和资料，几张简报上华城罪恶克星、缉毒英雄等字眼分外刺眼。陆老板理解陈默的心情。 五年前那次行动，廖永嘉是华城方面的总指挥，行动之后联合调查组也对他展开过深入的调查，从警二十多年，兢兢业业，完全查不出有什么问题。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查过他的账户，很干净，所以我们认为昆托潜逃应该和他无关。 这也是我选中他的原因，毕竟联合调查组在这里没有太多权限，他在华城警方里的职务和情报网络对我们很重要，我们需要他这样的人来为自己的调查铺路。 相比廖永嘉，我更担心那个余生海。 刚才在警局我已经和他见过面了。 太鲁莽了，他认出你了吗？ 不知道，但我会想办法让他相信洛翔已经死了。 还用想吗？给我个机会，亲手把他抓回去。 五年前一定有人协助昆托潜逃，余生海只是一个点，我们要通过这个点揪出整条线。 我会把最近发生的事汇报给季队长，还有什么要转达的吗？ 突然，陈默在满黑板的资料中看到一张女警苏青竹的照片。照片里，苏青竹端着那把 AT-50 狙击枪，看起来英姿飒爽。陈默的手指貌似不经意般轻轻划过照片上苏青竹的脸庞，眼底闪过一丝温柔，但他很快隐藏起情绪，收回了手指头。 没了，我得回去。阿喜的事儿就拜托你们了。 陆老板给三个酒杯倒满了啤酒。 放心，我们会把她当成自己的女儿的。 干！ 与此同时，余生海开车来到陈默家楼下，他看到家中并无灯光，犹豫再三，终于还是下了车，走上前去。敲了敲门，确定无人以后，余生海取出一枚别针，几下就将房门打开，闪身进屋，目光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来回飘荡，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。余生海走进洗手间，对着镜子哈了哈气，用手臂上的绷带擦拭着镜子，通过镜子继续观察洗手间的每个角落。终于，余生海的目光停在了柜子上。余生海打开柜子，发现里面藏着一个铁盒，正要打开，屋外的灯却亮了。余生海走出洗手间，看到了刚刚回来的张新瑶。 啊，你是谁？ 别紧张，警察。 不关我 我的事啊，是他自己要去死的。 余生海拽住张新瑶， 你说什么？ 没什么。 进来说话，有些事需要你配合协助调查。 两个人回到家中坐下。 他是不是真的死了？他还欠我半年的房租呢。 你是沉默的房东，说一下你的情况。 我叫张新瑶，今年27岁，和泰保险公司的销售，这是我家。 放松一点，我只是了解一些情况，不会对你有什么影响的啊。 好的，我不紧张。 为什么你会认为陈默死了？ 他女儿尿毒症，要做肾脏移植手术，需要60多万。他一个开出租的，哪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？所以在半个月前，他花了所有的钱来我这儿买了份人身保险。 照片上是陈默的女儿。 是。 所以你认为陈默会为了女儿用自杀骗保？ 我只是猜，而且我劝告过他了，骗保是犯法的。 以你对他的了解，他真的会为了救女儿去自杀吗？ 人穷疯了，什么干不出来？而且他很爱他女儿。其实我对陈默也不是很了解，他搬进来1年多，我就只见了他3次。为了拖欠房租，他是想尽办法躲着我。警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 没什么，一个小案子，例行调查。谢谢你的配合。 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陈默死没死啊？ 余生海打开手中的铁盒，里面是一份人身保险单。余生海心里既有些失望，又有些轻松。 他或许死了，又或许没死。我比你更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。